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前两天，我国又一颗卫星上天了。这颗名为亚太九号的通信卫星搭乘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进入预定轨道。亚太九号卫星采用整星出口的商业模式，覆盖海上丝绸之路。它的成功发射有怎样的意义？心在哪里？又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你好，亚太九号。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冲啥啥冲啥笑，冲啥都有人唱反调，恨得多。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燕。今天开场的这首歌曲呢，是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哈。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亚太九号离开地球表面，飞上了太空哈。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17号的时候呢，是使用了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将亚太九号通信卫星成功的送入了预定轨道。这也是我国首次向国际成熟卫星运营商提供通信卫星在轨交付服务，也标志着我国东方红4号大容量通信卫星平台在国际市场领域的重大突破，也提升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卫星平台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刚才说了这么多哈，到底这个亚太九号它新在哪里，有什么样的这个新技术新特色，这次成功发射又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我们照亮新闻深处节目的科学顾问邢强博士。欢迎邢强。你好， 张燕主播好，大家晚上好。 嗯，欢迎做客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哈。 哎， 刚才说到了在17号咱们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的将亚太九号送入了预定轨道哈。 是的。 首先给我们宏观的讲一下吧，这个亚太九号发射它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它进入预定轨道之后要承担什么样的工作好吗？ 好的。这颗亚太九号这颗卫星呢，从卫星的这个在轨交付来说呢，它并不是第一颗，它其实是第7颗轨道交付的卫星了。但是呢，这是首次向这个国际上的这个成熟卫星的这个市场运营商交付卫星。所谓成熟市场呢，就是说它运营了2代以上的这个通信卫星，并且呢有成功运营5年以上的经验。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把这个手机卖到普通的非洲国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把手机卖到了 像拥有苹果或者拥有三星手机的这样的国家的话，就是比较厉害。 嗯， 或者说拍一部电影在本国放，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拍一部电影 进军好莱坞了， 进军了好莱坞，这就很厉害了。这相当于咱们国家的卫星呢，首次进入了世界上最前沿，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尖端的通信卫星的竞争市场，这是非常厉害的， 被认可了，是吧？这个成熟的商业模式，这样的一个整新出口，是吧？这是等于是第一次啊。刚才说到这个成熟是两个标准，一个是五年以上，是吧？ 成功运营五年以上。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运行了两代卫星。所谓两代通信卫星呢，就是上一代的，比方说以自旋稳定为主的卫星，这一代呢是以三轴稳定，就是说能够转发这种高清的电视信号的卫星。 嗯，你看，说到转发高清电视信号，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卫星， 对 吧？ 对，是的。 我们的手机上网啊，还有包括 GPS 定位啊，等等等等，包括我们看电视等等，都是要靠卫星给我们提供服务的。 对。 那这颗卫星亚太九号，它到了预定轨道之后，它会做些什么事儿呢？ 首先来说，它本领非常强，它上面带了46个转发器，这个从数量上来说呢，就是之前的所有的这种通信卫星来说是难以企及的。 嗯。 另外一个呢，它完成的任务也比较多，一个是高清的这种数字信号的这种传输，另外一点呢，就是非常贴心的，就是为了咱们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些船员，可以呢在海上能够以2兆每秒的这么很高的宽带来，比如说上网刷个微信、刷个微博， 嗯， 或者说跟家里视频聊天、报个平安什么的。 啊，这个也是我在新闻背景当中这个看到的，他说是首次覆盖了海上丝绸之路，之前是等于那块我们是空白，没有信号在那边，是吧？ 啊，对，之前主要是因为所有的这种通信卫星它都要运行在一个距离地面36000公里的一个轨道上。 首先轨道高度是一定的。 对，高度是一定之后呢，这个卫星的这个绕地球转一圈的时间也是固定的。 嗯， 这颗卫星呢绕地球恰好也是23分56秒。跟咱们地球转一圈的时间是一样的， 一样的啊。 所以无论从任何时间抬头往上看呢，这个卫星都在同一个位置飘着。 嗯， 这颗卫星呢到达这个位置之后呢，它正好关照了这个东南亚海域这个区域，它在东经142度左右。 嗯， 所以说一个是位置好，另外一个转发器多，还有一个呢它有专门比较贴心的设计，而且它寿命比较长，所以说这颗卫星呢今后呢至少能在今后15年内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个15年可以判定为是它的寿命，对吧？服务寿命应该是 预期寿命，而咱们国家的这个卫星呢，通常来说要比预期寿命要服役更久的时间。 嗯，这个时间更长啊。那刚才说到46个转发器，也说到它这个数量是非常多的啊，跟之前相比，它是转发器越多，它的这个覆盖面越广，而且这个我们说，比如说速度越快，是这样吗？ 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 嗯，所以它这个转发器的数量其实对于这个卫星的性能其实是有决定性作用的。 嗯，是的。 嗯，刚才说到这些哈，我们看到这个咱们的亚太九号卫星呢，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它是采用整新出口的商业模式，它的意义就在于进一步打开了我们国际成熟运营商的大门。而且我看到网上总结了它的一些特点哈，比如说它的这个主要的一些功用呢，是包括替代亚太九 A， 还有呢就是填补咱们通信服务空白，覆盖海洋。其实后两个我们都已经说过了哈。 对。 那这个替换亚太九 A， 这个亚太九 A 又是一个什么卫星？ 可以说所有的亚太系列卫星，它都是通信卫星。 嗯。 就是都是转播信号用的，比如说最有名的亚太一 A， 为什么这颗卫星有名呢？因为这是，大家看电视的话，央视的 CCTV 五， 嗯， 它是1995年的1月1号正式开始转播这个国际的体育赛事的。所有的像欧洲五大联赛，包括世界杯，包括这些奥运会，都是由这个亚太一 A 卫星来向大家转播的。 我们知道这体育迷们就爱看转播， 对 吧？对，全靠卫星。 对，亚太系列卫星为广大的球迷、体育迷提供了非常优质的这个信号转播服务。 嗯。 但是呢，卫星总有一个寿命。另外一个就是说，它之前在90年代或者20世纪初的时候设计的这个，无论是频段也好，还是这个数字化的程度也好，都远不如现在的新的这个亚太九的这个卫星。 嗯， 也就是说发上去以后呢，无论是今后的这个信号的清晰度也好，传输的稳定性能也好， 都会有一个质的突破。 嗯，所以这是从它的稳定，还有包括它的信号的这种清晰度等等，这其实跟之前的亚太九 A 相比，它是有一个很大的提高的、提升的。 比如说90年代咱们看体育赛事的话，一般平均每天是16个小时。 嗯， 现在呢，基本上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 时间很长了。 对， 对，所以刚才说到的这个亚太九 A 啊，刚才我们说的，其实这个亚太九号要起到了一个替代亚太九 A 的这么一个效果。 嗯、 而且这个亚太家族呢，里面的成员很多哈、啊，我也看了一下，之前还有5号、6号、7号，其实都是目前在轨的亚太系列，他们都属于通信卫星。 都属于通信卫星，当然亚太5号和亚太6号呢，还做过客串。就是在那个对2008年那个汶川地震的时候，这两颗卫星呢临时承担起了这个应急通信的作用，也是为了灾后的这些紧急救援呢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嗯，所以我们说现在卫星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突发状况、 嗯、 其实我们都可以调整它来服务我们的生活。 是的。 那刚才说到这个亚太九号哈，也说到了它的一些所谓新的地方，包括它要承担什么样的这个工作，我们也看到这个资料上介绍啊，它有一站式服务，而且呢说它这个综合性价比比较高，就怎么理解它的这个一站式服务，还有包括它这个综合的性价比？ 一站式服务主要是还是针对咱们国家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的这个商业航天服务的模式的一种转变。 嗯， 咱们国家从大概是从86年开始逐步的进军这个国际商业的发射市场。因为那时候正好赶上这个1986年美国的这个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 嗯， 而美国从70年代开始呢，所有的航天发射活动呢，商业活动都交给航天飞机来进行了。而这航天飞机失事之后呢，这个美国的商业活动算是停滞了。而那时候全世界大量的卫星等待发射，所以咱们国家呢，适时的就推出了这种国际商业卫星的这个发射业务， 嗯， 就是迈开了咱们航天走出去的一个第一步。 第一步我们是先在发射上面做工作。 对，相当于对之前就承担了一个快递员的这个活动，就搞的是物流业、 嗯、 现在呢是从卫星无论是设计还是制造还是发射，包括后来的这个后续的客服还有运营，包括对外国的这个地面人员的专业人员的培训， 嗯， 所有的这些都要由咱们国家一家来承揽。 所以这就是一站式，也可以理解为一条龙服务。 对， 从头至尾服务非常的完善， 既是商家又管物流还管售后、 啊、是。那这综合性价比高又怎么来理解呢？ 这性价比呢主要是还是因为第一个，咱们国家的航天发射呢本身来说就不像欧洲和美国那样就是很高很高的利润，主要还是说一个是长征系列它比较成熟，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咱们国家的这个航天员包括这个一线的这些工程师的努力下， 嗯， 咱们长征系的火箭的发射成功率非常高，尤其是这个明星的这个称为明星火箭的长征3号系列， 嗯， 它成功率在98%以上，所以它就很少失败，所以它的本身的平摊成本就很少。另外一个就是它成功率高了以后呢，就是保险公司投保的时候保费也比较低， 啊， 所以综合来说呢同样的性能同样的定轨精度的情况下，它的价格是最低的。而另外呢在同样的价位的层次下呢，咱们的定轨精度又是最高的。 嗯，可以这样理解，我们的成功率高还是说明我们技术好，是吧？ 技术好 对， 经验丰富。 对，而且这次运载咱们这亚太九号的也是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对吧？ 是的。 嗯，所以也是承担了这样的一个任务，而且也是完成的非常好啊、 嗯、 那刚才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想一会儿再来探讨一些话题，比如说既然以前我们一开始是从发射先进军的、 嗯、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形成一条龙服务，那对于这个卫星它本身的设计，比如说卫星的大小是都相同吗？虽然说预定轨道是一样高，这个大小是否相同？而且推进卫星继续往前，比如说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这个推进技术又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花过后，和我们今天节目的科学顾问邢强博士再来探讨接下来的话题。一会儿稍事休息，我们接着来聊。前两天，我国又一颗卫星上天了。这颗名为亚太九号的通信卫星搭乘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进入预定轨道。亚太九号卫星采用整星出口的商业模式，覆盖海上丝绸之路。 它的成功发射有怎样的意义？心在哪里？又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你好，亚太九号。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你好，亚太九号”。在17号的时候，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呢是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将亚太九号这颗通信卫星成功的送入了预定轨道。而且这颗卫星上天的意义呢，我们也说了，这是我国哈、首次采用这个整星出口的商业模式，而且是一个成功的哈、这个商业模式向这个等于交付了啊。也完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答卷。那今天呢，我们跟我们节目的科学顾问邢强博士呢，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亚太九号到底它的意义在哪儿，然后体现了哪些新的技术，另外呢发射它的平台又有着什么样的特色。那刚才呢，邢强给我们非常详细的介绍了亚太九号它的一些这个细节哈。那我们接下来想探讨的话题呢，就是关于它这个推进的方式啊。因为刚才我在这个片花的时候，我也跟邢强在沟通，说这个卫星是都是一样大的吗？邢强说不是，对吧？ 不是一样大， 大小完全是差别很大的，对吧？ 对。 那这颗卫星，咱们的亚太九号，它属于一个什么样的规模的卫星？ 它属于个头比较大的，它算起重量来说是5吨半的样子。 五吨半， 对， 算是一个重量级的了。 重量级的卫星，绝对是重量级。 那要想发射一个重量级的卫星，那需要有什么样的这个平台做支撑吗？ 这个所谓卫星平台和卫星呢，不是太一样的概念。可以说卫星平台呢，类比就是说汽车底盘。 嗯。 然后卫星呢，就是在这个底盘上呢，装不同的东西，然后形成了不同的样子。比如说，同样的底盘可以装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层的东西，变成一个 SUV 车型。 嗯。 也可以呢，变成普通的家轿那种样子，但是底盘呢都是通用的。 啊、同样的底盘可以变换不同的造型。 对。 那我们这次这个发射亚太九号的平台应该是东方红四号。 对，东方红四号平台。这个平台呢，其实大家如果关注航天方面的新闻的话呢，它在2007年的时候首次亮相。 嗯。 这是咱们国家给尼日利亚出口的一颗整星，就是用的东方红四号平台。 嗯，这个东方红四号平台它的特点是什么？我们说这个卫星的大小既然是不一样的，也依靠平台来把它就是做一个这种这个像助推吧，应该是哈。 对。 然后那这个平台的什么样的特点才能让这个重量级的亚太九号能够成功的上去呢？ 首先来说呢，要想发重型的卫星，它平台本身就得有这样的结构设计。东方红四号呢，这个平台呢非常优秀。它比东方红三号呢，整整是先进了一代。 嗯， 咱们可以比较，东方红三号卫星可能是这个平台呢，可能说起来大家比较陌生。比如说嫦娥一号、嫦娥二号这种探月工程，就是其实用这种探测器呢，就用的东方红三号的平台。 这个三号平台现在还在使用？ 还在使用，也是咱们国家比较优秀也比较成熟的平台。 那这个东方红四号和三号之间年代上差了多长时间？那2007年首次亮相的四号是？ 对，在东方红三号呢，应该是从1997年的5月12号，这是第一次首个平台。 10年时间，然后出现了这个东方红四号。 对，我可以说一说这10年大概发生了多少变化。 嗯， 东方红三号平台呢，它大概是2.3到2.5吨的样子，东方红四号呢，它已经到了5.5吨， 嗯， 几乎是2倍以上了。 是。 另外一个呢，东方红三号平台它整颗卫星的设计寿命呢，大概是在8年左右，而东方红四号平台的设计寿命呢，已经达到了15年以上，而且呢，咱们国家没有停止在这个东方红四号平台的这个 上面还有，是吧？ 上面还有预计。在2018年将首次发射的，这里剧透一下，就是东方红五号平台。 嗯， 这个五号平台呢，基本上暂定它的发射重量应该是在8吨左右。 8吨，又比现在又多了这个要小2吨了。 对，8吨的话就不能由这个长征三号或者长征二这样的火箭来发射了，而是由咱们以后的重大的大型的火箭，就是长征五号来发射。 嗯， 而且是长征五号，因为推力非常强，它一次能发25吨的重量，所以它能够发一箭双星。咱回头再说这个长征四号，东方红四号平台，东方红四号平台主要还是从寿命、载荷还有可靠性这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 嗯，这是它的这个特点哈，刚才说到了。那我在想，这个卫星的重量，不管它是比如原来的2.5吨，到现在5.5吨、嗯，将来有可能8吨， 对， 它越重又能代表什么？是说携带的东西越多吗？ 越重当然是载荷就比较多。比如说之前的虽然卫星是2.5吨，但是它有效载荷，比如说300多公斤。 嗯， 现在的东方红四号呢，它有效载荷能够达到600多公斤的样子。 嗯， 但是呢，这个仍然不是现有的最先进的技术。咱们国家呢，已经在逐步的将霍尔电推进这种技术呢，逐步的让它实用化了。 哎，这个给我们大家再解释一下，霍尔电推进这个怎么来理解这个技术？ 电推进呢是相对于化学推进这个技术而言的。咱们知道，卫星在轨道上运行的时候，它不可避免的要受到一些干扰。 嗯， 这样的话呢，它会偏离原来的预定轨道，偏了以后呢，它就没法在正常的按照预想的这种设计状态工作了，所以呢，就要用其他的力量把它维持在这个轨道上。 嗯， 现在通常用的呢就是化学火箭，就是用很小的几个小火箭，它比方说往东偏了，咱就往西喷一喷，然后把它 调整一下姿势哈。啊，哎，这让我想到了之前看到一个这个小朋友的一个科学教育片，就说鱼的尾巴是干嘛用的？是让它保持这个方向平衡的，它就往哪边摆一摆，然后它就可以转弯啊，这个保持平衡。所以我们这个卫星也是吧？它那个有那个燃料助推，会让它调整一下自己的方向。 对，但是呢，这种化学燃料呢，首先来说，带来了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说重量的问题。 嗯， 因为这个卫星，比方说设计要在太空中待15年，这15年保持这轨道，大概要用多少燃料呢？3吨多燃料。 嗯，15年的时间用3吨多燃料。 对，所以咱们5吨重的卫星呢，大概有60%到80%的重量都耗在化学燃料上了。 嗯， 以后呢，用电推进呢，完成同样的任务，只需要100多公斤的燃料就够了。 嗯，这样节省了很多。 对，也就是说完成同样任务的一个15年寿命的卫星，现在是5吨，以后可以做到2吨以内。 嗯，大大节省了，这是。那我们这个电推进的技术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现在基本上已经过了一个1万小时的一个可靠性验证实验。 嗯， 所以很快就我预计很快就能够真正的大规模的应用在咱们的商业卫星上了。 嗯， 这样在咱们的国际竞争力会更强。 对，这前景非常好哈。 对， 哎，我们再说回到刚才的这个平台上面，我也想请邢强再给我们形象的描述一下。你看这个东方红三号也好，四号也好，包括将来可能出现的五号，那他们是既然都同样是平台，那他们是比如说我们怎么形象的理解这个平台，为什么它性能会不一样？能不能给我们打一个通俗易懂的一个比方呢？ 我不知道现在大家还就是自己攒不攒电脑。 有一段时间特流行攒电脑， 对对对， 是吧？人家说内行都是自己去攒电脑的。 其实这个卫星啊，卫星平台和真正的出来的整星，也就是咱们一个攒电脑的过程。卫星平台呢，就是给了一个框架，给了一个简单的主板、CPU 这些东西。如果你这个电脑今后主要用来玩游戏，可能显卡要比较好，所以要买一个昂贵的显卡插上去。 嗯， 而这个卫星呢也是这样，比方说以前的东方红二号平台，这个平台呢以前只是用作通信卫星用的，它基本的稳定的姿态的功能都有。但是呢，比方说要让它，咱们看到这个新闻联播之后都会有这个天气预报。 对， 天气预报呢要有卫星云图，这个怎么办呢？哎，让它拍一个卫星照片，拍云的样子，那就给这个卫星呢在东方红二号的这个基础的平台上呢，给它接一个拍摄地球的一个 CCD 相机。 嗯， 这样的话呢，它就能起到一个卫星，就是气象卫星的作用，所以它就改名了，叫风云二号。 就起了这个观察气象的作用，就改了一个风云二号的名字。 对，然后东方红三号的平台呢，咱们要去探测月球，那就装上探测月球的一些设备，比方说还是 CCD 相机，还有一些探测月壤的一些，还有一些红外的、紫外的，比方这些镜头， 嗯， 那就叫嫦娥一号。 这就是名字和平台之间的关系。 哎，就是你给它装什么，它发射的什么样的卫星，就做什么样的工作， 对 吧？对， 而且这个平台的这个载荷呢，它也有一个高低搭配。你不能说执行简单任务的平台，我也来一个8吨重的一个，这个也没有太大的必要。 啊， 所以它要形成一个梯次，比如说1吨量级的、2吨半量级的、5吨量级的、8吨量级的。 嗯， 这个就可以。就像这个普通的小轿车还有货运的大卡车一样， 就是资源更优化利用，对吧、 嗯、 可以让我们更高效的去完成他们该完成的工作哈。哎，刚才说了这么多哈，跟我们跟新强一起分享的这个亚太九号，以及这个让亚太九号成功进入预定轨道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平台东方红四号平台。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总结一下，就是从这样的一次咱们亚太九号的成功发射，可以就是表现出目前哈我国的商业发射的情况到底在世界这个范围内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我可以说几个数据吧。 嗯， 从1970年到1996年，中国长征火箭发射了43次，那时候的成功率呢是83.72%。 嗯， 而从这个07年到现在呢，发射了171枚，成功率呢是98.25%。 嗯， 这个可以说是让世界其他国家的所有的航天大国都是极为羡慕的一个数据。 嗯 嗯， 从数量然后到成功率上都是 对非常厉害的，而且是咱们国家在2011年和2012年就是商业火箭发射的数量来说超过了美国，这两年连续2年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嗯， 而且从市场占有率上面来说，虽然还达不到欧空局那种60%的市场占有率，但是呢也是在一个逐年上涨的一个态势。也就是说以后呢咱们国家的航天活动不仅是一个烧钱的活动，而是赚钱的一个活动。 哦，以往我们会认为这是花大价钱去投入啊，去研发啊，觉得是烧钱的一个活动，是吧？ 对，像那个2010年的珠海航展�吧，就是长城工业的签了8颗星的一个单子， 嗯， 就是150亿人民币。当时那一颗中兴11号那颗卫星卖了就是大概10亿人民币的样子。 嗯，所以我们有好的技术，这就是赚钱的一个成本，对吧？我们可以拿它来赚更多的钱。 对，咱们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到现在也花了不到400亿人民币，签这么几个单子，这个成本就已经早就赚回来了。 哎，我这儿也看到一个数据哈，从1990年到现在，咱们国家累计为2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卫星组织实施了41次国际商业发射，一共发射了47颗卫星。 嗯， 像尼日利亚、委内瑞拉、还有巴基斯坦、玻利维亚等国呢，都是因为我们才实现了他们的航天梦想哈。 对， 这听着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对，而且以前都是给第三世界国家发，现在呢以这个亚太九号为标志呢，以后估计会大量的发达国家也会向咱们中国来买中国的卫星。 嗯，因为我们的技术是杠杠的，靠谱哈。那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吧，因为可能普通老百姓会觉得，哎呀，这个亚太九号，我们从宏观的意义上觉得这是我们国家这个航天技术，尤其卫星发射技术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老百姓，我们个人的生活，这个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一个是这个卫星呢，尤其是通信卫星多了以后呢，首先重大的改观呢就是网快了， 上网快， 网速便宜了。当然这个也需要其他政策，包括运营商方面怎么来运作这个事情。 但至少这硬件有了，对， 至少是基础是有了。不像以前，我记得之前很早之前看这个体育赛事转播的时候，经常会说，哎呀，咱们租用的这个卫星的时段过了， 嗯， 然后足球比赛有加时的时候就看不了了，只能明天第二天听广播才能知道消息。 得看人家眼色，是吧？ 对，以后这种情况，尤其是对咱们国家来说，就不会出现了。 嗯，所以这个是我们比如刚才说到的，大家上网的朋友或者是喜欢体育的朋友，可能有了更多的这种通信卫星在天上为我们服务，我们的这个 高清体育赛事的转播就会 更多。嗯，这是最明显的。其实这个通信卫星其实主要就还是服务于我们的这个通信， 对 吧？对， 另外一个比方说这个卫星平台好了以后呢，气象卫星也好了。 嗯， 气象卫星好到什么程度呢？以前的话卫星云图是6小时更新一张，现在的话基本上如果卫星数量上来以后呢，基本上可以做到不到1个小时就可以更新一张。 嗯， 甚至10几分钟就一张卫星云图。 对，更精确了，是吧？ 天气预报就可以精确到以小时计，甚至10几分钟就可以报一次。 嗯，所以这都是这个卫星给我们的生活切实带来的一些好处和变化。 嗯，是的。 嗯，那今天很高兴我们跟邢强啊一起来分享了这个亚太九号它到底有何突破，它的这个意义。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这也是我国呢首次向国际 际成熟卫星运营商提供通信卫星在轨交付服务，标志着我国东方红四号大容量通信卫星平台在国际市场领域的重大突破，也提升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卫星平台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是一件让国人值得骄傲的事情。而且未来我们在这方面的这个技术，还有包括我们未来在国际市场的拓展，相信也会越来越好。谢谢邢强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 谢谢大家。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冲啥大冲啥小冲啥都有人唱反调，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疯，越跳越高，把地球甩一跳，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一整天烦恼烦恼烦恼就忘掉，不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一整天烦恼烦恼烦恼就忘掉，不再也让地球地球甩掉，只要越跳越高，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野心大胆子小，跳舞还要靠别人骄傲，恨得多爱得少，心不动不动的狂跳，一整天烦恼烦恼烦恼就忘掉，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一整天烦恼烦恼烦恼就忘掉，我再也让地球地球甩掉，只要越跳越高，我再也让地球就甩掉，只要越跳越高。 作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 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